想，只是害怕清醒。 我

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919听众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，亲子游戏，家庭互动，智能升级，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999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机场，不同时间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，不见了。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。我们都说好了，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。乌云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心成灰也无所谓。

忧郁的一片天，

我想你的时候。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Thank you.

night, you wanna hear me say ya. 亲人说我回来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ing like